核酸检测采样应急队领队郭瑞平。 一直在重复这个高强度工作的话，其实大家呢都不会觉得说是非常累什么的，但是到结束的时候呢，脱下整个防护用品啊，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虽然佳节不能与家人团聚，但郭瑞平说，感恩志愿者和群众都支持配合工作，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坚守很有意义，也对早日打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歼灭战更有信心。 请我们安志远的所有居民朋友们， 在四川泸县地震灾区，志愿者和受灾群众在安置点的操场上围成一圈，亲手做起了月饼。10岁小朋友陈鹏博准备将泸县当地特色晚熟龙眼包进月饼中。 我做了一个月饼，我先把它送给我的志愿者姐姐，祝她中秋节快乐。 在第14届全运会运动员村居民服务中心大厅里，澳门体育代表团的数十名运动员在为中秋特别制作的背景板前合影留念。14运会组委会、执委会在中秋节当天组织策划了看非遗文化、品特色美食、猜中秋灯谜等多种活动。澳门体育代表团副团长潘永泉， 虽然没有家人在一起，但是有我们所有运动员，我们整个团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在圈里面好像在家里面一样。 中秋假期，各地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确保各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快马加鞭。请听报道。 陇海铁路是我国东西向铁路大动脉，七月下旬的特大暴雨导致陇海铁路上街站至黑石关间路基发生罕见地质灾害。中秋假期，工人们抓紧加固整治铁路路基基底边坡。中国通号郑州电气化局郑铁公司靳建华： 全体施工人员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进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为陇海铁路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在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合肥望江西路桥施工现场，来自甘肃的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李鹏飞正忙着检查施工质量，他和80多位工友都没有回家过节。 现在确实是我们桥梁施工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们不能回家。 中秋假期，山东省淄博市加快城市快速路建设，120多名项目管理施工作业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项目经理李庆林： 发扬建设者的铁军精神，放弃这个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来把这个工程尽善尽美的完成好。 全军各部队加强节日战备，守护万家团圆，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彰显浓厚的家国情怀。总台央广记者张凌宇综合报道。 栋梁栋梁，我是栋幺，前方500米处发现。 节日期间，正在西北高原驻训的火箭军某部全员全装机动到陌生地域，展开了一场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的通信保障演练。火箭军某部副政委田明科： 对于军人来说，节假日更是战备日，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使命担当，守护好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驻守在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图尔嘎特边防连，年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中秋节期间，官兵们顶着寒风，踏着冰雪，前往海拔3868米的某重要山口执行武装巡逻任务，确保边境安全稳定。 作为上甘岭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将继承先辈遗志。 空降兵某旅通过开展跨越时空和革命先辈对话，参观红色荣誉场馆、制作特色月饼等方式，引导官兵学习革命先辈精神，抒发家国情怀。战士杨林阳： 我要接过革命先辈的接力棒，练强打上本领，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远在万里之外的西非马里，中国第9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官兵坚守在各自站位上，有序开展接诊患者等各项工作。队员们为前来就诊的患者准备了月饼，共同欢度中秋佳节。约旦籍联合国雇员萨利赫：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excellent medical service. 感谢你们为各国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谢谢你们给我发的美味的月饼，中秋快乐。 本台消息，今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昨晚8点如约而至。整台晚会初新初奇，将现场舞美、实景道具、AR 虚拟以及视频画面巧妙的结合，为观众带来最为纯粹的全方位的视听效果。 截至昨晚十点，总台中秋晚会电视直播关注度和市场占有率双双第一，共收获全网热搜超过300个，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超过90亿，相关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9亿。今年的总台中秋晚会首次在海内外同步播出，节目设置上，晚会主线脉络清晰，以国家站位升华主题，用家国情怀为内核，唤起了全球华人情感共鸣。 第十四届全运会昨天在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等大项中产生多枚金牌，其中男子100米决赛中，亚洲飞人苏炳添中秋夜圆梦。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预备， 好的，比赛开始。谢震业、苏炳添，谢震业现在稍微领先，但是苏炳添在30米过后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半程过后，苏炳添全力加速，他处在第一位。 昨晚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100米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上演，面对谢震业、吴志强、许周正等国家队队友以及4位00后小将，苏炳添最终以9秒95的成绩夺冠，职业生涯首夺全运会百米冠军。 苏炳添最后的确认成绩9秒95， 谢震业以10秒10的成绩获得亚军，吴志强以10秒18的成绩摘得铜牌。第四次奔跑在全运会百米赛道上，苏炳添终于弥补了遗憾，实现了梦想。 感谢中国田径队在17年之后一直没有放弃我。我觉得这次已经是我最后一次全运会，但不代表是我最后一场比赛。 女子跳高决赛上演了拉锯战，最终陆嘉文凭借1米92的成绩夺得冠军。男子4x200米的接力赛中，福建队以1分21秒54的成绩冲线，一举打破了亚洲纪录。 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05例。福建厦门、湖里区、海沧区、思明区今天开展第四轮核酸检测。福建泉州市对全市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对残疾人、孕产妇、基础病老人等特殊重点群体提供1对1服务。 昨天0点到18点，黑龙江哈尔滨市巴彦县发现3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其中1例为主动到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2例为从境外菲律宾返回哈尔滨市的解除隔离人员。以上3个确诊病例的共同居住者6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哈尔滨市已要求麻将馆、影院等14类密闭场所暂停营业。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南， 9月22日起，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含宗旨学校）各年级停止线下教学1周，转为线上教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工作组赴哈尔滨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0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2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6例，莆田市5例，泉州市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80例。截至9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80,986,000剂次。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幕，以新机新局为主题，向全世界发出邀约。开幕典礼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部 4K 彩色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亮相。本届北影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举办天坛奖评奖、电影展映等7大主体活动。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有15部中外影片入围，影片展映已于9月16号启动，将持续到9月30号。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近期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督导工作将深入企业和相关部门，推动落实放管服各项要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影响产能释放的突出问题，努力增加煤炭供应，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煤需求。 北京市日前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项目包括绍兴会馆、宜兴会馆等，将吸引社会机构参与到文物保护利用中。 未来，北京市将在保护单体文物建筑的基础上，保护街巷街区格局，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各时期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总台报道员喀布尔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将公布部分新任命的官员名单，其中包括非塔利班成员。下一阶段任命政府官员时，将会考虑重视女性和哈扎拉族等少数民族人士。 穆贾希德举行了发布会，他公布了一些临时代理部长和副部长的任职名单，代理部长包括商业部长、公共卫生部长。他表示，塔利班正在组建一个强大的内阁。 穆贾希德强调，在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后，绝不允许任何力量威胁阿富汗的领土和地区的安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地时间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五角大楼将对8月29号发生在喀布尔的无人机袭击事件进行审查。该袭击造成1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审查将包括对袭击事件本身的调查，以及未来改变袭击权力、程序和流程的必要性，并将就该事件进行问责。 针对美英澳宣布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后，澳大利亚终止与法国的常规潜艇项目一事，法国外长勒德里昂20号指责美国背叛盟友，澳大利亚在背后捅刀子。他强调，美国必须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欧盟内部市场委员蒂埃里·布雷顿21号表示，欧盟对美国的失望并不仅限于潜艇违约事件，跨大西洋关系已经有了裂痕。他说，美国政府在未与欧盟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从阿富汗撤军，继续长时间地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所采取的旅游限制措施，以及上周所发生的潜艇合同违约事件，都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对美国的失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08107例，达到2,288,7631例，死亡病例增加5082例，达到4,697,099例。世卫组织21号发布报告称，目前已有185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德尔塔变异株感染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昨天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随着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进程继续推进，经济活动逐步恢复，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5.7% 和 4.5%。 该机构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8.5%。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38万0424例，死亡67804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25042例，新增死亡病例2164例。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当地时间20号称，在过去的5周内，美国总共记录了超过110万例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报告显示，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周每周新增超过20万人。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俄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期间遭到的网络攻击次数空前，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境内。俄在等待美方就此做出详尽解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李浩，主播尹奇、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